你可以加别的东西。 啊，就是说 correlate 本来代表的就是两者之间 each other 的意思 啊，对， 所以再也不用说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了， 对，没错， 这就是重复啰嗦了。 对，所以比如那俩人彼此有关系，你就说那俩人怎么着 correlate 就行了。 哦， 啊，那你说我，比如我跟晶晶老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吧？那就是我 correlate with 晶晶老师。 哦，所以咱们就用 correlate with something 就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系了。 你说的太对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吧。啊，高脂肪饮食与增加心脏病发作，这是两回事儿吧？ 是， 对不对？的这个风险呢是密切相关 啊，这一定是 A 和 B 彼此有关系。 所以你说这密切我怎么表达呢？英文中竟然只用了一个 correlates 来表达密切了。 嗯，好多朋友们会说我加一个 closely 行不行？但是大家来看我们给您的这个英文解释，它已经提到的就是 the facts are closely connected。所以它本身它就已经有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意思了。 哦，所以以后我们在表达什么事情和什么事情之间密切相关的时候，用 correlates 就很简洁了。 不要再画蛇添足，再接什么 with each other 以及 closely， 都是不需要的了。 好，记住鸟哈。A high fat diet， 高脂肪的饮食 correlates with a greater risk of heart disease。 它和什么相关呢？ correlates with a greater risk。更大的风险of heart disease， 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对，所以这个句子当中呢 A correlates with B， 啊，就是和谁和谁有紧密的相互联系。 嗯，昨天看了一篇报道啊，说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俩人呢同时得了一种病叫肠癌。 哦，哎呦， 然后医生就说呀，说这个俩人同时得同一种病同时住院，很可能跟俩人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啊，就这俩人太像了，结果像的呢可能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了， 同时得肠癌。所以说啊，这医生就说了，看来这两位老年人平时特别爱吃高脂肪的那些肉类。 哦， 啊，红肉白肉啊，特别爱吃肉。 哦， 啊，所以这吃多了以后啊，你看看共同的生活习惯就导致了同样的疾病。 我建议大家哈，就这个红肉呢就是我们说的猪牛羊类似这样的肉，白肉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些海产品，像鱼啊虾什么的。相比较呢，我建议大家吃点白肉，就是鱼啊虾就可以了。 反正什么东西的那适量就好。 对， 吃太多了以后身体啊可能负担带不了，也代谢不了。 不过 我 看到美国的 Nature 杂志上说了一个文章，就是说中国人就东方人啊和西方人的肠子是不太一样的。 哦， 就咱们东方人呢那肠子可能更适合的是吃草 素食。 哎，素食。所以朋友们不妨一周啊您来个两三天的素食。 哎，赞同，太赞同了。 好了，哎，清清肠是吧。 对，赞同赞同。 好， 让我们的生活啊让我们的心情像绿草一样 阳光雨露一样 清新 啊，清新。 哎，绿草一样清新。 哎，对对对， 是吧哈。 对对对， 清新和干净 啊，清新河边草啊。 什么悠悠人未老是吧， 清新河边草。 好古董啊，富妈。感觉 每天都吃素， 感觉富妈像70年代的人。富妈是那个少年老成。好了，就到这里了。这个词 correlate， 你说痛快了，然后讲课了是吧 ？correlate， 啊，好的， 这是赞扬富妈啊，富妈少年老，老成。 哎，谢谢金金老师， 赞扬富妈，好，赞扬富妈。来，最后一个词叫 correspond， correspond， 这个词儿呢，大家看里面有一个小词根，它同时也是一个单词儿，就是 respond。 respond 熟吗这个词？ 这个词儿其实大家都挺熟的哈，表示是反应，对什么有反应，是不是啊？ respond 反应， 像您刚才说的，给那个植物什么那个烧一下它就有反应了。 就是还没有烧它，就是刚动一个念头要把它烧一下的时候啊，一下那个波就各种紊乱 啊，就是就是 它已经感知到了。 对，所以朋友们您看前面这个 COR 它又是个前缀表共同，是不是啊？那就是你跟我咱们都有反应， 都有反应，相互反应。 对，那你也这么反应我也这么反应，咱俩是不是一模一样 了？哟，拿咱俩相符了。 所以 符合， 哎，就是符合一致的意思。那这个词儿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进步啊，不仅仅呢是见面咱俩相互反应了，是不是啊？我给您写封信，您又给我回封信，就这个过程是不是相互通信的过程啊？ 哦，也对， 对吧？所以呢，这个词 最原始的含义叫一致啊，同时也可以表示通信、写信这样的意思。 好，一致，我们来看看一致有哪些意思。 嗯 ，to be the same or match something。 嗯， 和什么搭，和什么配，和什么一致，和什么符合，一样了。 对， 哎，你说这个，哎，好巧，我也说这个。 对，没错， 就一致了。 对 ，correspond，respond、嗯。 当然，它的后面也是接介词 with。 嗯，哎呦，你说这情况怎么与他说的不相符呀？ 啊、 嗯。怎么不相符啊？ 那 your account、嗯、你所说的 and hers 和他的 do not correspond。 你看，这就 A 和 B do not correspond， 那就 A 和 B 不一样 啊。你看、嗯，说的就不相符了。 对，咱们以前可能会怎么说 ？Are not the same。 行，那也没 对吧？ 没事儿 啊。还有这个英语当中有个俚语叫 are not on the same paper。 Are not on the same paper， 不在一张纸上。 对，就都是这样的。不过如果你想用一种比较我们说啊官方的正式的一种语言表达、 嗯、 就这个词儿 correspond 是特别好的。 哎，就是 correspond。 嗯， 那你比如你也可以说 correspond with something、 嗯、 也是和什么相符。 嗯 啊，你可以说 your account of events， 你说那事儿的陈述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hers， 跟他所说的那个 not correspond 不相符。 对，哎，就这么用就行了、 嗯、 啊，与什么相符就怎么用可以了。 是， 哎、嗯，好，前两天看了一小视频 啊， 三个学生呢、 嗯， 外国的三个学生，小年轻 啊，特别皮吧，特别调皮。 嗯嗯， 是这个要考试那天呢，上课睡在被窝里睡觉。 嗯。 然后突然间起来发现哎呀赶不上考试了、 哦、 赶紧就给那个教授打个电话说哎呀教授不好意思啊我们仨那个在车在外边爆胎了、 哦、爆胎了 爆胎了我们来不了、嗯、只能那个赶紧弄好了以后我们才能过来而且我们还出了事故、 啊、 撞到树上了 祸祸不单行 哎教授说行吧好吧那你们完事儿了以后过来考试吧好不好、 啊啊、 好这仨知道了说那怎么办呢还得去考试吧再说你撞了车了你得 修啊有保险单 啊这三人就把这车呢开到一荒郊野外去然后各种把车砸烂了砸烂了然后互相打打得鼻青脸肿的有的腿瘸了有的手也胳膊也折了 嗯嗯 然后三人就是很苦的是吧 嗯 很悲惨的然后就去补考去了 嗯嗯 然后三个人坐在教室里教授给了他们试卷三人一看这试卷呢全傻了 嗯 白瞎了这一趟白演了一趟戏 啊 试卷上的题目是请问车子的哪一个胎爆了这就叫做 correspond 不一致啊 不一致啊 does not correspond 你说多惨了车也砸了最后 对呀、 啊、 腿也瘸了、 啊、 胳膊也打折了 是是 眼睛也打肿了 是是是 三人演的戏演得很好 对 到底是试题是请问车子哪个胎爆了 教授太有柴了 啊，有柴吧？ 对对对， 跟你们这些小玩意儿啊， 还斗得过我， 还斗得过了，对 啊。那其实我们在官方呢，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应用。你比如说啊、某些媒体所陈述的事实啊，和真正的事实是不一致的。 嗯， 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官方媒体上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这个 correspond with the true facts。 对，所以说呀，在这种正式用语当中 ，correspond 很多。 嗯 ，correspondent。你看也有通信的意思 还有通信员的意思 通信员记者、correspondent 对没错没错、 哎、你看这些都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记忆的 是 吧哈 你说其实咱学个词儿多好组成一致写合同相互关联一致通信这些词儿很高大上口语也能使平时您在高端的文章当中也能见到 对呀、啊、感觉我们是吧 嗯 做好大的生意呢一下是好几个亿就出去了就挣进来了 是是是 做的都是大买卖 啊、嗯，英语 PK 台好， 都是大买卖是吧？ 对, 对对， 站在一起组成签契约了， 是 是 要相互联系了，要互相通信了， 对对对， 好大的业务、啊， 这是干大事儿。 对，所以说这个 concord、 嗯、 它就是表示共同的意思。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加强， 嗯。 共同还要加强。 嗯，那刚才呢和金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些词儿，实际上呢，它就是它有共同的意思，但是对于那个加强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对， 来看第一个单词 combat。 嗯 ，combat 这个词当中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根是 b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经济或科技领域，也有几家公司。BAT 有 对不对？百度还有阿里巴巴